Ragazine 第一次網聚。七月開台到而家， Ragazine 展開咗不平凡嘅旅程，得到各位網友、聽眾、主持、嘉賓、工作人員嘅相助，我哋由最初幾個節目到今日十幾個，包括唔同嘅種類、唔同嘅範疇，由最初嘅寂寂無名，到而家每週50,000以上嘅總下載率，更加重要係呢個大膽嘅月費會員計劃，而家已經超過300名會員，仲不斷咁增加緊。呢啲證明我哋嘅理念、工作得到你哋嘅支持，再次表示衷心感激。不過呢、這個都只係千里之行嘅第一步。更多嘅计划、想法、制作、改善喺度筹备中，所以我哋希望藉住呢一次嘅 Ragazine 网聚，同各位会员同埋网友见面，除咗亲自答谢各位支持之外，亦都向各位简介 Ragazine 呢3个月以嚟嘅发展同埋未来计划，亦都可以听到各位嘅意见。今次嘅网聚，我哋会邀请一班嘅主持同埋嘉宾出席，希望同各位网友尽兴同欢。日期2012年12月1日星期六。時間晚上7点，地點灣仔大榮華酒家，地址灣仔市超域道1号，費用會員150，亦都可以用會員價定留更多位，非會員250。聯絡請電郵至 ragazine@ragazine.com.hk， 主題網聚，寫低你嘅 username 同埋聯絡電話，我哋會盡快回覆關於入數同埋其他詳情。12月1日星期六，約定你 ，Ragazine。第一次望著 翻翻嚟啦！歡迎大家嚟到澳門街啊！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啊，係啦，我就係司徒文俊。咁就今日咧，咁啊有我哋美國啦嘅一個聽眾啦，咁啊遠道而嚟澳門啦，咁啊揾我哋咧飲飲食食啦，傾偈啦。咁啊 Stanley 啊，咁啊 Stanley 咧就真係好唔話得啦，專登咧咁啊咁遠過到嚟，仲要係第一次嚟澳門。咁啊頭先又講下嘢食啦。另外頭先咧講過下啲價值觀啦，咁啊無端端又探討到啊，要唔要下一代咧？咁啊再講下而家啲人嘅價值觀，再講到婚姻啦，講到感情，咁啊有感而發啦，講少少啦，咁啊即係咁多經歷咁啊，喂，司徒文俊係咪？唉，身邊係咪有好多麻煩事咧？梗係唔係啦？司徒文俊咧係個溝唔到女嘅可憐蟲嚟啊嘛，咁啊所以咧，即係如果有咩女聽眾咧，大家聽到，唉，覺得司徒文俊真係一個好可憐嘅人，咁你又唔介意同一個一事無成嘅中年漢一齊，咁啊可以歡迎 Facebook 咧嚇聯絡我啊，咁啊我人咧就好隨和嘅啫，咁啊喂 share 完自己啦，阿博士頭先又講一大輪，又照顧貓啦，跟住又照顧婚姻啦，跟住 咩照顧婚姻啊？ 係啊，又咩啊？講到咩啊？以為佢屋企人啦，咁啊，結果咧咁啊， 好核突，覺得又唔似 感情創傷啦，咁啊，我唔知點解可以學到你把聲咁炒耳嘅，點你教下我要學下。咁啊，阿 Stanley 到呢一節啦，即係啊冇諗住開第三節啊，不過既然咁開心遠道而嚟啦，咁啊，我哋講下，喂，你價值觀啊，你自己點睇？你覺得即係而家喂你美國同埋即係你港澳嘅人啦嘅價值觀好唔同啊？ 係，即係喺美國嚟講咧，就啊。我發覺到而家係啲旁人嚟講啦，有時咧就會翻去國內咧就去揾對象啦。但係好多時嚟講，當佢哋揾咗對象之後咧，跟住申請去嚟美國之後咧，好多時因為某啲因素咧就跟住離開，跟住分開。 係。 我諗係非誠勿擾。 而呢個情況咧就係點解咧？通常咧就係過埠新娘嚟講咧，就攞咗身份之後咧，跟住有兩年嗰個分居期嘅話咧，佢之後嚟講咧就佢會離開嘅，因為點解咧？佢哋喺建築嗰個感情方面咧就唔係好深厚，係為咗目的而目的。 哦。 所以好多因素，因為我自己識嘅朋友咧，即係當中咧 很多人都是因為感情放棄而被感情欺騙了。 是。 是啊，真的很。之後呢他們再找我，有一個朋友呢就試過有第三次都是依然是這樣的情況。 嗯。 是真實的例子來的，很多這樣的情況，尤其是在美國某些地方，在紐約來說，是某些是來自不同的省份的人，他們很多很喜歡就是跟自己那個省份的人一起去結婚。 是。 跟著先慢慢少少就是回到自己的原居地，跟著結了婚之後，很快呢都不用一年兩年的話，他們自己就會自然分手。另外有些來說就是或者是用假結婚各方面途徑，但這些人不要說，但真正來說而能夠是山長水遠來到中國，跟著就是各埠生涼，或者是各埠或者是南方方面就是過到美國之後，很短時間他們今次叫做就是同床異夢。所以我發到就是很真實的，始終來講，大家的學歷啊，或者係嗰個地域的距離係咁遠嘅話咧，維係段感情咧，唔係咁簡單而咁容易嘅事咯。 即係哇，其實你自己係都喺美國係咪睇到好多例子？都係 好多例子啊！即使你我本身好多朋友都係咁情況嘅話啦，我本來諗住嚟講咧，就係呢啲離離分合合嘅話，都係美國社會或者係美國人嚟講係會較多啦。 嗯。 但係真正嚟講喺唐人的圈子入邊啦，係佔個比例真係唔少。 嗯。 但問題上就話，我見亦都係有個別嚟講，真係好難過。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唔係話係淨係喺感情方面咯，金錢方面嘅損失都好重。 譬如佢，你咁樣講咧，佢過嚟攞咗個證之後，再分埋佢身家。 啊，係通常如果係睇你嘅情況咧，有啲嚟講咧就寧願咧係唔要自己嚟，因為佢主要目標咧就係攞個身份啊嘛。佢身家嗰啲嚟好，反而係次要啦。有些另外就是寧願不要啲仔女添， 係，即係佢有埋仔女噶啦。 係啊， 咁佢都其實嗱，如果咁樣講，佢要咗身份，佢如果走啊，點解仲要同佢生仔女咧？ 佢可能或者當初嚟講咧，就係佢冇嗰個抉擇，因為點解當初或者佢因應咁嘅環境啊，點樣要生存啦？ 係。 但係之後咧，就係當佢生存之下嚟講咧，發覺到咧就係周邊啲人嚟講個吸引力大咗， 嗯， 變咗嚟講佢之前嗰個決定啦，開始有轉變或者改變啦。 其實人係咪真係咁容易移情別戀嘅咧？ 啊，我諗係隨住咗年紀唔同咧，就會真係會有個唔同嘅轉變。 咁你會唔會啊？ 喂，咁其實咧，即係我想問一問一樣嘢啊。 嗯。 嗰、那個即係你講嗰個中國要去美國，其實嗰種感覺點解係一定係要去美國咧？即係點解一定係要係往外走？其實嗰個崇洋心態點嚟？ 看你是來自什麼環境，如果你來自農村的地方，因為那個收入各方面遠比你外邊來說就是差的幅度很大，所以他們本身來說加上又說或者是文化水準方面，是不是那麼 open， 即是不是那麼大，所以來說他的心態就是出了去的話，始終來說可以帶生他自己的家人，一個心態就話，即係一個可以拖延很多親戚或者朋友就可以過到去美國的話咧，變咗佢哋自己就有個目標，就係以呢個為一個起步點咯。 嗱，歸納翻我哋頭先第二節講嗰即係人生個價值觀啦。 嗯。 你阿爸阿媽係你屋企人，你嘅家人係你屋企人，咁你過到去你同佢結婚，咁你老公難道唔係你屋企人喎？咁點解喂我去到出到去我都仲要帶翻自己屋企人啊？兄弟姊妹。那些就不可分割化，反而我的老公就可以捨棄呢？ 嗯，他看一天看你自己那個維繫的感情的深厚，因為很多時候你說就說 是夫妻，問題上又說是經歷過什麼那個階段而能夠成為夫妻的一個因素。 其實很慘的，即好像我自己，不要說美國，我自己見身邊香港或者澳門很多朋友都是結了婚，但個感情淡得很厲害，還是你算我，我算你的，跟住即係嗰種感覺係覺得係好悲哀咯，即係我覺得結得婚係真係唔應該個心態係咁樣嘅，點解要去放棄咧？即係如果你當得對方，就算你冇話結啦，你當得你當得對方係老婆，你係諗住係真係好重視佢同佢一齊嘅話，咁你冇理由會放棄佢噶嘛？就算佢有啲乜嘢做錯，佢對你差都好，最多傾嘅啫，你都唔會話去到放棄噶嘛。去到人咧，同人大家咧，去到放棄嗰種情況咧，我覺得係好可怕，同埋亦都係呢個其中一個原因就係、 點解我話即係生活喺呢個世，即係呢個世界呢、這個社會上係好痛苦咧？就係、是、你唔會放棄其他人，但係人哋嘅心態就係、是、哦，你係可以被放棄嘅。係 啊。 即係呢樣嘢係令到係好辛苦，好唔開心噶會。即係尤其是咧有啲星座嘅天秤座咧，呢啲咁即係咁重感情嘅星座咧，係好痛苦嘅。 嗯。 即係人係即係會執著嘅。即係頭先你問個問題啦，喂，會唔會啊？我從來未試過放棄我愛嘅人咯。 啊。 我從來未試過。即係如果係人哋要放棄我，冇辦法啦，呢樣係人哋嘅選擇咯。咁但係我自己嚟計，我從來唔會咯，即係唔會話喂點解要放棄啫？我只會係同你相處得越耐，我就對你越好咯。 嗯。 因為我係嗰種我倒翻轉嘅，同你一齊嘅時候，可能個認識唔深，一齊咗個認識都未係太深，但係越耐嘅時候，個感覺就係、是、我會將你個睇法係等同係。即係我阿爸阿媽，甚至乎可能超過佢哋。 嗯。 咁簡單啲講啦，唔好話阿爸阿媽啦，我將你去睇重係超過自己咯。我覺得你仲重要過我自己嘅時候，咁我咪會對你好咯。咁但係倒翻轉，其實唔係嘅。我發覺咧呢、這個世界，無論係朋友或者係所謂兄弟，或者係甚至乎你嘅女朋友啦，或者你嘅愛人都係嘅。你要同佢講情義咧，其實而家啲人咧倒翻轉，佢係唔會去珍惜嘅。你越係愛人咧，人哋係越係唔會去愛你。所以呢個係好現實㗎，因為佢覺得你咁愛佢，你都冇咗自我咯，我都唔值得去愛你啦。即係佢嘅心態，佢哋會咁樣諗嘅。呢樣嘢我覺得好怪咯。Stanley 你點睇？ 我如果我在我自己嚟講啦，我如果係中意一個人嘅話咧，我係火，即係永遠。 嗯。 我唔會話一齊又係始亂終棄，因為點解咧？你愛一個人嘅話咧，無論係佢係好定唔好嘅話，你都要識佢可以包容佢、 嗯。 因為多時你就話夫妻間嚟講咧，就有啲人嚟講個心態咧，諗住話哦，諗住唔啱嘅話咪離婚咯。一句離婚，其實千祈唔好講第一句離婚呢個字。一講咗之後咧，就永遠收唔翻，即係好似話啲人諗住話哦開玩笑，其實有啲嘢可以開玩笑，有啲嘢就絕對唔可以開玩笑，尤其是講話離婚呢兩個字，真係嘅。因為我識好多，即係我自己個人個觀念就係話啦，如果你當你個杯爛咗嘅話咧，你點樣補都補唔到。係啊，所以就話凡親咩事情咧，寧願從頭打交從尾和，就係大家唔啱就講到啱，就千祈唔好用啲字眼去傷害對方。因為傷害咗之後嚟講咧，呢啲刺嚟講咧就已經喺個心入邊啦。你想能夠掹翻出嚟，第次入邊嚟講咧，已經係篤穿咗個心嚟嘅。 係啊， 中 國 係啊， 即係我自己都係啦。譬如一個女仔，我真係好中意佢，一齊嘅時候，我第一句同佢講就係、是、咩都好，唔好講分手。另外有啲嘢咧，無論係嘈又乜都好咧，可以坐低傾嘅。即係大家坐低傾，譬如咧，我冇 feel 嘅，咁冷靜下又好，點都好。即係大家可以傾咯，而唔係去到一句唔埋就分手，跟住大家冇咗關係啦，甚至乎變成好似好憎你啊！即係大家好似係我對你好差啊！即係永遠咧，我身邊識親好多女仔都係嘅，佢每次咧識親新嘅男朋友就同其他人講：哎呀，我以前嗰個對我點差，對我點差，對我點差。但係問題係咪真係個個都對你咁差先？或者我識親有啲男仔都係一識親新嘅女朋友，哎，我以前個女朋友呢、這個對我好差，嗰、那個對我好差。呢、这個出去找第二個男仔，那個不珍惜我，是不是個個都是這樣先？定是當中是有些問題出現了先？咁即係我而家我倒翻轉，我係會個睇法就係、是越嚟越感覺就係呢個世界很現實嘅。係 啊， 我咧身邊其實即係無論屋企人啦，或者是我的長輩啦，我身邊的人咧都有跟我講過，我即係有時就係對人咧太執著，同埋咧。你唔會變，唔代表人哋唔會變。所以我而家咧採取一個方法咧，我慢慢開始咧就係抽離咯，就係、是、譬如一啲人啦或者事咧，我會選擇擺低咯。即係我會以前我係唔會嘅，即係以前我就係、是、譬如一個人我話咗對你好咧，我應承，我一係唔應承你，我應承咗咧，我就呢世都對你咁好嘅。但係而家我慢慢開始咧，我發覺呢樣嘢呢個價值觀係唔得嘅，係唔可以啊，因為。呢、这個世界的人，其他人是不會珍惜你，亦都不會去做啲咩。即係我直接咁講一樣嘢啦。我自己嚟計啦，我今年咧我比較少，即係譬如除非係啲重要嘅人啦。如果唔係咧，我今年咧 我身邊好多人咧，生日咧嘅酒去飲酒啊，去食我冇去過啦，食飯啊冇啊，生日禮物我更加唔會送。上年或者以往咧，一啲可能唔係好熟嘅朋友咧，生日咧可能我都會即係少少地都會送份禮物俾佢啦，或者係都會傾下啦。而家我就開始唔會啦，因為我心態就係、是如果你對我好，咁我一定會啦，即係甚至乎我生日你有請我食飯或者你送份禮物俾我嘅，我一定係會回禮或者我一定會咩，但係我自己嚟計我會傾向就我反而既然係咁，我咩都唔做，因為以往我試過啦，好似即係譬如對上一兩年咁，我生日我請曬身邊所有我自己認為最好嘅朋友食飯，倒翻轉我生日係我送翻禮物俾佢哋嘅，但係倒翻轉咧佢哋大家好開心嘅。但係可能佢哋覺得咧，我認識你呢個人，你為我哋付出咧係應該嘅，咁所以咧佢哋係唔會珍惜嘅。咁所以咧，既然係即係無論講到點好兄弟、點好朋友，甚至即點愛你嘅人咧，佢都係會有拋低你嘅人咧。即係嗱，你當我係比較灰啲，我人生嘅我價值觀係而家係灰咗嘅。咁我而家索性咪就係、是我會係選擇某程度上唔好話身邊嘅朋友啦，呢、這個世界某程度上可以放棄。即係我係演變到即係你唔好話當我係真係係咪人生好悲觀咧，好唔積極，其實唔係，只不過係個心淡咗，係真係感覺到啊！呢樣嘢咧係隨住年紀嘅增長咧感覺到，甚至屋企人都係嘅。可能有一段時間會好強求咧，我想同我爸爸媽媽咧關係好好啦，但我發覺既然去到一個地步，有時真係啊，大家溝通唔到啊，即係本身係嗰、那個。即係嗰個差異或者個情緒問題啦，或者佢永遠會企喺爸爸媽媽嘅態度去睇你啦，佢永遠都係覺得你係佢個仔，你有啲嘢咧係即係你講個中國人文化應該係你去侍奉老人家，所以咧你嘅地位一定低過佢，大家係唔會 fair 咁講嘢，係一定係有嘢係虧欠嘅，或者佢講嘢就係啱嘅。咁而我發覺，唉，耐咗啦，而家嘅心態咪就係、是、即係自己問心無愧去對待屋企人。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好似以前咁好強求想即係佢對翻我好好咧，或者點咧？我而家唔會咁樣諗咯。正如我而家唔會諗，喂、哎，有冇一個人我好愛佢？跟住我心諗，係、哎、你都對翻我好啦，你都愛我啦。我而家唔會咁諗啊，由佢咯。唔愛唔珍惜嘅咪算咯，咪呢個係你嘅選擇咯。即係我可能啊、哎，我唔知點講啊，係比較啊，聽到你會覺得唔開心啊？ 喂，唔係。 系，即系呢个社会系比较残酷啊！阿博士，你讲下。 我啊。 系啊。 其实如果即系大部分你在付出嘅时候冇回收啊，冇反应嘅，我咪断绝咯。即系我个人好潇洒嘅，咁即系话诶，爱就爱，唔爱就算啦。 系。 就咁，即系唔好再留恋一样嘢，同埋我个性格就系咁样咯。即係兩個選擇，你唔好即係拖泥帶水，你係就係，唔係就走啦。你即係冇阻，即係講句俗語，講句難聽啲，你冇阻住個地球轉咯。我係會咁樣。既然我係咁愛你嘅，你又冇反應，或者你話做啲好傷害我嘅嘢，咁我當然嚟講，或者你話我好自私，我會愛我自己多啲咯，我會走咯。 啱啊，其實人係應該要自私啲嘅、 啊。 我發覺即係身邊咧就算同你好清兄道弟嘅人咧，就算好多年咧。都是信不過的， 是啊， 尤其是利益擺在前，即是 我其實有樣嘢呢我會覺得即是我身邊有些朋友呢有些很少的事呢，你當他是好兄弟甚至當自己人，但他可能為了十八萬的東西呢你就看一穿一個人的了， 是啊， 他真的為了十八萬呢你看得出他是不是抵得的、他的心態就是你是當我家人，你當我兄弟嘛，就你去蝕得沒理由我蝕的， 是啊， 那我經歷過這些事呢，我的方法很簡單的嘛，那就沒下次就拜拜咯， 啊、 你為了十八萬你沒了我這個人，你為了十八八萬沒了我，其實不是我的損失、對我來計我只要即自己有能力的話，隨時我錢銀不是一個 問題，還有時候我覺得你要想開通一樣嘢，就係話呢個世界唔會話冇咗某個人唔得咯。 同埋咧呢樣嘢咧，同埋一樣嘢咧，呢、這個世界咧好多時咧，啲人講嘢咧，而家我覺得真係唔好信咁多。 係啊， 即係譬如有人妥細就譬如講嗱，我有啲乜乜乜，因為咧呢樣嘢咧，我係要譬如話咁樣啦，我好愛我屋企人，咁我咧為咗屋企人去做某啲嘢。其實咧，佢講到好言之鑿鑿，咁你都可能會喂覺得係、哦，既然係咁嘅話，既然你為咗屋企人，咁你咁有孝心， 你係咁硬正嘅一個人，一個咁即係值得尊重嘅精神。咁好啦，我同你一齊去努力，一齊去乜嘢啦。咁原來咧，去到最尾，都係為錢嘅原來。但係佢只不過係一個包裝，佢話俾你知。係 啊。 我係為屋企人，我係去點樣？所以咧，我就係好唔開心，就係點解一樣嘢啊？每個人都會講大話，但係點解你唔肯試下將個大話講到你死嗰個位置？係咪啊？ 係啊，同埋太過表面講到自己好正人君子嗰啲先最衰咯。 即係我好直接咁講啊，我身邊識親嘅識咗好多個人，其實我今年啦，尤其是近呢幾個月啦，自己嘅身體狀況唔係咁好啦。 嗯。 自己嘅事業啦，即係其實我而家係一個人生幾低潮嘅時期。我嗰日都同啲朋友都傾啊，我都話我近呢幾年嚟計咧，而家我係算最節目，即係無論我嘅錢銀啦，或者我嘅事業啦，或者我嘅感情所有嘢都係啦，包括事業啦，其實我係即係好恐怖嘅，我係蝕咗好多錢，係收入係入不敷支嘅，好耐未試過咁樣入不敷支法嘅，係。蝕到我驚嘅最近有啲，咁無論生意上啦，定係其他開支都係啦。咁其次咧，一啲朋友上你一啲覺得好硬正嘅人，你覺得係好信得過嘅人，佢為咗好少嘅錢銀咧，即係喺我角度啦，行三即係十萬八萬啦，啲我唔覺得唔真係唔多嘅錢銀啦，佢會出賣你嘅。或者身邊咧，你會發覺有啲人咧長期咧，佢對你嗰種態度就係你係應份嘅，為佢付出。即係好簡單啦，我成日都即係有時當我講笑咁講啦。我發覺我身邊有啲朋友永遠都係喎，去到邊咧飲食食咧，佢係唔會俾錢嘅喎。 嗯哼。 啊，有阿俊喺度咪阿俊俾咯，跟住有啲咩事要幫忙嘅咪揾你咯。 嗯。 但係倒翻轉佢冇覺得係要為你付出㗎。 嗯。 咁佢只會譬如佢怨你，好似我今年其實係收到好多嘅怨氣就話，唉你往年啊你都送差禮俾我，你今年都冇送，唉你又送差禮俾邊個邊個，你都冇送，我今年咧。我真係咧，我係好少送生日禮俾人嘅，今年係好少。咁怨氣嗰啲咧，我都係笑下啫。我以往我就會問翻佢咯。咁我生日咧，你有冇送過啊？咁 我有。 即係我會問翻佢咯。咁其實我今年倒翻轉，我係唔會問嗰啲人。倒翻轉咁甚至乎即係我今年嚟計有好多嘢就係、是。我而家開始拒絕咯，即係 好似你所講，其實你經歷過啲事咧，你先知邊啲係所謂嘅兄弟，所謂朋友咯。 啱啊， 係啊， 即係呢個世界其實我自己咧完全信得過人咧，以往係多噶，即係以往嚟計，我可能咧我身邊咧起碼最少嚇，我覺得起碼有十個人係我係信得過嘅。 係。 我今年咧我縮剩得翻兩個。 正常。 完全信得過，即係我真係講緊。當然啦，呢兩個都唔係我屋企人，即係都唔係我屋企人，即係唔係爹哋媽咪，唔係兄弟姐妹，唔係有直係血緣關係嘅、但係我話完全信得過嘅，而家係得翻兩個咯、本來有三個嘅，咁但係亦都事實證明咗，根本有好多嘢咧係呢個世界，就算你點努力都好，人哋咧係唔會咁諗嘅，甚至乎一個叫做話即係大家嗰個緣分咧。人是不會珍惜的，咁所以咧，既然係咁咧，我係咪照縮咯？咁譬如我嚟計，我而家嘅方法就係、我會唔會第日喂再有多啲其實身邊會係去信任或者點咧？可能我會拖長個時間，就係以往可能我同呢個人相處咗幾年，以後咧我就可能會睇呢個人可能相處真係十年八年，甚至更加長嘅時間。我會寧願就係唔好急，用一個好長嘅時間去睇清個人。因為我發覺，既然我以前連識咗。真係識咗十年八年嘅，可以話變就變嘅時候，咁我點解唔索性再睇耐啲咧？ 咁誇張嘅，係 啊 係 啊， 哇，十年八年喎， 係啊係啊， 都好長時間喎。 係啊係啊，都會㗎，即係呢個世界我都話啦，好簡單㗎嘛，即係人哋嗰、那個，即係人哋同我講，你唔變啫嘛，唔代表人哋唔會變。 係呢、這個係。 係啊，即係我想講，如果尤其是男人嚟計，當你發覺有時身邊一啲兄弟或者係男性嘅至交。令你失望的時候咧，嗰種唔開心嗰種痛咧，未必係輕過失戀嘅，甚至乎更加重啊。咁如果係一個譬如，甚至乎你係我當啦，女仔你好，女性你好愛佢，你好信任佢，跟住佢去做一啲嘢去出賣咗你，或者係去放棄咗你，或者點咧？嗰種感覺咧係即係愛我自己唔係淨係講男女之間嗰種愛，即係好似你當屋企人或者你。已經係知道佢係你生命好重要人，你好愛佢、 但係佢做一啲嘢，佢完全你覺得佢唔重視你嘅，佢甚至乎佢中意放棄就放棄你嘅。哇！你覺得嗰種感覺咧係一句咯，呢世我唔會再經歷第二次，唔會俾自己再經歷第二次。 嗯， 係啊，咁但求無愧於心就係、是、你對呢個人唔差，你冇做嘢去傷害到佢嘅。 同埋啲嘢完盡係算咯。 係啊係啊，我以前我會執著咯，而家我即係我會覺得性格決定命運嘅，呢、這個係呢樣呢句嘢咧係我呢二十年嚟我都係將呢句嘢在額頭嘅，性格決定命運。我第一次去聽呢句嘢嘅時候係十二歲嘅時候。 你唔好再額頭啦，你睇唔到。 跟住咧，我一直咧我都係揸住呢個宗旨嘅。咁結果咧，而家我決定啱呢句嘢啱，但係亦都某程度上咧，我而家倒翻轉啦，有啲嘢我信命嘅，我信命水嘅，我真係信嘅。即係最近好似前日咁，有同啲朋友咁，有啲係聽眾嚟嘅，咁同我飯局食飯，咁跟住咧講開一樣嘢，咁因為咁啱有個相同經歷啊，佢話佢即係有個睇相同佢哋屋企由細睇到大，嘅師傅同佢哋講話，喂你今年咧你哋屋企咧會發生啲好唔和洽嘅事。會係即係自己屋企人、 哦， 去到直情係反面，大家鬧上法庭係， 係 直情係會係去到係反面嘅地步啊！佢哋係唔相信嘅，跟住咧佢哋係直情講完之後咧，將嗰兩個感情好好嘅人，大家都知道，跟住話，咦點會啊？嗱講到尾，但係屋企人嚟咁，有咩坐低傾咪得咯？ 嗯， 結果咧都係去到咁啱嗰個，即係嗰個時間附近咧。就發生咗件事，結果咧真係去到咧反曬面，都冇鬧上法庭，但係反曬面，大家係差唔多登報斷絕關係嗰只。 哇！ 同樣嘅事都發生喺我身上嘅。我自己都係咁嘅，即係一啲身邊好重要嘅人都係咁。 咁其實咧，師傅有冇講點樣解決嘅方法先？ 冇解決，佢話呢啲嘢係係點講啊？係即係叫做話你人生入面邊一階段咯，或者係你去做咗一啲選擇，所以喺呢、這個。即係叫所謂呢個平衡宇宙入面衍生出嘅啲結果咯，即係你可以唔揀嘢嘅，即係正如你即係有時啲嘢就係你去作出咗一啲決定，所以會衍生出呢啲。但係你開頭你會心諗性格決定命運啊嘛，我自己控制到嘅，我點會有俾呢事發生啦？但係你發覺咧，原來有啲嘢係唔係你控制嘅，係人哋控制，但係你控制唔到人嘅喎。 啊，係呢一句講得啱。 咁你咪會發生呢啲事咯。 係。 即係以往我會覺得咧，我會其中一樣嘢，我會覺得我係可以。某啲人我係完全操控到佢嘅，我係完全操控到。 成日都諗到，我自己改變未 OK 咯， 但 係原來 唔啱噶， 原來係唔得，係改變唔到人哋噶嘛。 你改變唔到人哋噶， 係啊， 人哋佢即係佢自己都可能控制唔到，唔關佢事噶。 嗯， 係，所以即係嗰日同嗰個聽眾咁講完咧，個體會好深刻，因為佢問緊我即係佢話。即係我身邊都發生咗呢啲，我自己已經發生咗啦，對我打擊係好大，我都係發生咗啦，咁係啊，所以即係我會好有感觸咯。咁但係我自己都同自己講，其實好事嘅，咁第一問心無愧，你對屋企人又好，你對你重要嘅人，你認為你做咗對佢最好嘅事。其次可能我又俾你哋經歷多一樣嘢，我喺我細個嘅時候，即係我有個好愛嘅人，佢離咗世。咁自此以後咧，我嘅心態就係、是，就算我同嗰個人嘅關係點差都唔緊要，佢仲喺度，佢一日喺度嘅話咧，我起碼我都仲有機會接觸到佢。 嗯， 唔係去到永遠隔絕咯。去到嗰種係直情，佢唔喺呢個世界度，你同佢隔絕咗，你直情同佢傾唔到偈嘅時候，你又冇辦法再接觸到，你冇第二次噶嘛，心裏冇 take two 噶啦。係 啊。 咁我覺得呢種傷害係最大咯。 嗯。 所以俾我而家嚟計，我都會覺得唔緊要啦。可能個關係係咁，但係你做人嘅嘢，你對一個人好，你重視一個人係重視一世噶嘛。 嗯。 咁話唔定有一日佢都會覺得佢都明你意思嘅話，咁大家再一起翻或者點，或者係咁，我覺得唔定嘅，咁起碼佢仲喺度咯，佢唔會話唔喺呢個世界度，即係可能呢樣嘢係我即係我經歷咗，因為我細個嚟嘅，其實有幾重要嘅人都離我而去嘅，咁係令到我即係嗰個印象即係嗰個心態好深刻，就係、是必要時可以放下，但係唔好失去。 嗯， 係呢樣嘢。是一直咩？哇，其實哇，今次真係無端端咧，係 講咗一啲係完全啊同冇關嘅嘢，係啊，即係唉，純粹當嚇分享下啦。咁其實如果聽眾咧，竟然聽到嚟呢度咧，仲未熄機咧，咁真係好多謝啊！即係大家就好似好好嘅朋友咁啊，即係大家講咗啲心內嘅嘢啊。咁就阿 Stanley 有冇悶親你啊？ 啊冇悶親。 咁啊唔好意思啊，啊係喂，咁啊澳門街上一個澳門嘢咧，都嚇、啊、都係即係好似嗰啲清談節目咁啦、啊，好似嚇啲顏聯舞啊嗰啲，就中講下啲自己嘅情感嘅嘢啦。咁啊即係嚇、啊、大家唔中意聽嘅，就咁啊聽第二節咯。咁啊如果聽埋呢節嘅，我真係真心好多謝啊。咁同埋咧最近咧好多謝啊，即係有啲聽眾咧有啲禮物送俾我，有玩具，亦都有譬如有飾物，因為其實有聽眾咧即係我諗唔到啊，既然係真係有人咧會翻聽翻啲之前我講啲金銀嘅節目啦，咁有聽眾咧就最近即係送咗啲銀幣俾我啦，咁亦都係有個聽眾咧就話有個首飾想送俾我，咁、因為佢都知道我都會自己識少少設計首飾嘅，咁佢話我送件首飾俾你，咁當大家交流啦，作為首飾設計師，咁就當然啦，我唔係正宗首飾設計師啦，同埋我偏向咧，我係即係呢度講一講啦，其實我係玩兩嘢嘅，我係中意中世嘅建築，所以咧我設計嘅嘢咧都係中世嘅有關嘅，哥德式咯、十字架啦、皇冠啦、英式啦。我全部都係行呢個方向㗎，咁即係有聽眾咁啊，但係咧全部咧最近我婉拒曬啦，咁就喺度即係多謝聽眾咁有心，咁真係唔好啦，因為貴重嘅，同埋即係好有心啊，即係你哋將你哋啲嘢咧，其實登翻上澳門街 Facebook 啊，或者你之後俾翻相，我私底俾翻相，我已經好開心啦，唔需要真係送㗎，真係太過昂貴，咁真係點講啊？無功不受禄啊嘛，同埋一樣嘢咧，其實阿博士你識咗我咪都知啦，我從來你有冇見過戴過手鏈、頸鏈、戒指呢啲嘢啊？ 唔見。 我係兩袖清風噶嘛，真係我連錶都冇戴噶。 我都冇㗎。 冇㗎，其實我係呢十幾廿年嚟咧，我係錶都冇戴，我咁耐以嚟嘅飾物咧，理論上咧我係得一條頸鏈，係跟咗我廿年，跟住另外兩條手鏈啦，咁都唔短時間㗎啦，即係我全部。我飾物係得三件嘅啫，咁我係冇帶新嘅飾物，所以即係大家真係唔需要，但係我係好多謝嘅，即係真係好有心啦。咁啊，即係好多謝呢啲聽眾啦。咁其中咁啊，另外啦，咁啊三藩市嘅聽眾啦，咁啊亦都有問我啦。萬聖節之後會唔會講呢個 Iron Man 三？因為出咗呢個預告片啦。咁啊Iron Man 三咧暫時真係冇乜資料，所以咧電影方面嘅嘢咧暫時應該唔會講特攝住，即係唔會講啲美國英雄啊。問下 Stanley 啊 ，Iron Man 喺美國係咪好紅啊？ 好紅 嘅，係嘛？你自己有冇睇啊？ 我又好少睇啲嘢， 但係好紅嘅。咁啊，另外問你啊，海綿寶寶喺美國係咪好紅啊？係 邊個？ 海綿寶寶 ，Spice Girl 呢個就係啊，都係， 即係小朋友係好 hit 嘅。係咪其實我即係我得到啲數據咧，就話咧其實而家嗰個 Spice Girl 咧係超過咗傳統嘅迪士尼啊，係咪啊？ 我唔可以，因為我知道我唔齊全，我唔可以咁講。 但係啱啱所講 Iron Man 真係好 hit 嘅喺美國。咁啊好啦，咁啊今個禮拜節目嚟到呢度啦。咁啊博士你有冇啲咩總結啊？ 冇啦。 咁啊阿 Stanley， 我哋啊錄完節目一齊去食嘢好唔好先？ 好，一定要。 咁啊延續我哋今日嘅呢個澳門美食遊嘅下半 part 啦，好嘛？咁啊 ，Stanley， 咁啊有機會再多啲過嚟澳門，好嘛？咁啊，同埋同你食雲澳門美食啦，好嘛？ 好， 咁啊，多謝咁多位聽眾聽嚟呢度啦，好啊，好，拜拜。